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近日，威马汽车在温州新能源汽车智能产业园举行了威马 EX5 产品上市交付大会，正式开启用户批量交付工作。首批用户代表与百名威盟粉丝、威马创始人团队、投资人、政府机构代表、媒体等超过2000人到场，共同见证了新造车这一里程碑时刻。活动现场，威马在服务方面还推出了针对忠诚用户的专属服务权益——威马 Master 用户服务权益。该权益只根据车主资质确认，不受具体车型的服务权益及服务周期限制。威马 EX5 大批量高品质的按期交付，是对威马汽车工业 4.0 标准的 C2M 制造体系严谨性和优越性的有力佐证。未来在2019年推出两款新车型，威马 EX5 Pro 和威马 EX6。历经5天8个计时赛段，共521公里的赛程，第五届长城国际经典车拉力赛完美收官。本届拉力赛是该项赛事创办5年来历时和赛程最长，同时环节最丰富的一届。其中，仅精确计时赛段就达到12个之多，各项指标均创造了历届之最。经过激烈竞争，最终驾驶20号1970福特 Mustang 参赛的李思健选手获得拉力赛总成绩冠军。李思健同时获得5000元奖金以及合作伙伴贝耐力提供的4条轮胎。驾驶25号1980奔驰 230TE 参赛的郭一宁选手获得总成绩亚军。驾驶17号1962雪佛龙 2CV 参赛的刘帆选手获得总成绩季军。此外，保时捷车队、奥迪车队、捷豹路虎车队分获得车队总成绩冠亚季军。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亲，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欢迎收听快车道，又到了给大家来推荐车型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来解答一下听众朋友的提问。署名叫百花盛开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他现在家里的车已经跑了10万公里了，想换一台售价在8到12万元之间的自主品牌的 SUV， 让咱们来给他推荐一下。 我觉得这位听友啊，购车非常的理性。首先呢，价位不高，那这台车的性价比优势呢就凸显出来了。最后啊，他锁定了自主品牌，那这是一位很有眼光的老司机啊。 确实，我刚才快速整理了一下啊，找到了一台很符合他的一个需求的车型，来了解一下。 你推荐的是哪台车呢？ 那就是东风风光580，目前官方指导售价在7.89万至12.3万元之间，排量呢有 1.5T 跟 1.8 升自然吸气两种，并提供手动挡和自动挡的车型。 应该还有其他的特点和优势吧，你来接着说一下。 风光580呢是一款智能车型，它搭载了他们的 Lane OS 智能网联系统，能让车辆实现实时语音控制、远程控制、生活娱乐等多项的功能。总之呢，就是让车辆反应更加快速、更加敏捷。 不错不错，我再来补充一下啊，风光580的配置部分，这台车的配置啊真是超高啊，智能感应尾门、自动大灯、360度全景泊车系统、全景天窗、主副驾驶电动调节、矩阵式 LED 大灯等等啊，简直堪比豪华品牌啊。 好，时间有限，就说到这里啊。最后再来强调一下，风光580执行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体系标准，食物品质全面保障，让你毫无后顾之忧。好，百花盛开的问题就先解决到这儿，我相信他是有自己的主意了啊。预祝他早日买到自己的爱车。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我是贺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哎呦，我们这个周二也说新车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啊，这更像是一期特别的节目。 原因很简单，前一段时间巴黎车展正值放假，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车展给错过去了。错过去了怎么办呢？那我们很多 给人补回来。 对，因为会有很多的新车将要入华， 嗯， 这有很有可能是我们在广州车展值得关注的，甚至是明年四月份的上海车展要特别关注的一些车型。 所以我们这两天啊，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巴黎车展将入华的一些 SUV 车型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全新一代的奥迪 Q3。 哎， 它预计的入华时间是2019年1月份，这马上开年就进来了呗。 嗯 嗯。 提到这台车，我觉得要比另外一台车有，那要怎么讲？有诚意。 嗯， 另外一台，我想知道是哪一台 ？Q2L，Q2L， 嗯， 大家还有印象吗？ 嗯，没有， 啊、直接就给否了。 对对，真没什么印象 啊。就是 Q2L 是之前成都车展奥迪展台一款相对来说比较热的车型。 嗯，目前奥迪的 Q 字辈的，我就关心 Q8。嗯 啊，但在我心中，那就是一台 A3 的拉皮版。 嗯 啊，类似于高尔夫嘉旅的一台车， 嗯， 类似啊，就是这种感觉的。但是你要说正经八百的奥迪的 SUV 套系当中，我觉得 Q3 要是来了，国产之后要是 Q3L 要是来了的话，我觉得这是带着诚意而且扑面而来的。 就非得加个 L 是吗？你先听啊，这 Q3 的基本信息你再确定说这个 L 不 L 的一件事儿啊。 哦， 就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 Q3 会在明年的一月份引入到国内。 嗯， 当然了，是以这个一汽大众奥迪国产的一个形式啊，三月底会跟大家见面，就是上市，然后呢会在长春工厂去投产，然后先期搭载的 1.4T 和 2.0T 的发动机，后期可能会增加这个 1.5T 的车型。 嗯，这个车刚才洪城提到了 L 是吧，但是呢目前我看啊，就算是现在的 Q3 投产之后， 嗯， 它也比海外版的要加长了77毫米轴距啊，我说的是轴距。 嗯 嗯，所以说它的轴距呢，可以目前来看呢是2680毫米。 嗯， 这样的话呢，作为一个标准的这种 SUV 来看的话，其实够用。而且奥迪一贯我觉得在空间处理方面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如果说 Q3 来了想打一下 X1 的话，那我建议呢，要把轴距拉到2.7米多。 这个尺寸要是硬性来对比的话，确实没有 X1 大。 要把长度做到4.6米到4.7米的长度。 是是是，X1 真的是现在太大了。嗯， 不是你，不是你大众的 X1 已经有了很好的那个 X3 的既视感啊，确实。 怎么讲？你不是说你动力不够，也不是说大众的科技储备不够，也不是，更不是说奥迪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搬到国内市场来了，我相信空间更大还是更讨喜的。 这个肯定是的。 嗯嗯， 对吧？因为很多人愿意兼顾说多一些选择的空间。 嗯， 不是多一些选择的空间，是更喜欢大空间。就是， 啊，对，就多愿意选择空间。 哎，空间大的话会更吃香嘛。 就同样的，我同样的小的， 因为我们买车的时候，国人买车确实这个是属于一个有点认死理了，就是说里边越大，这堂 越 大 越， 哎，我越开心。认为总觉得我多花了那个，都花一样的钱，我干嘛不去买个大的。 而且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你别跟我说操控，你也别跟我说 什 么，哎， 这个其实 运动 也 你开不出来，在城里 其实有的时候也确实是这样。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必要太纠结这个它的驾控性，还有它这个一些在操控特性的东西。 对， 确实 这个我确实是同意。 买车看你选什么，我觉得现在还买车看操控看运动的已经是占1%左右的人， 比较少。相对 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看过一个，讨论过一个视频，就是两个姑娘出去玩，然后在过弯的时候她把 SUV 开到山崖底下去了。 嗯， 那就那个视频，就当时你那个速度，它如果处理不当的话，你别说是它那个车 任何再 OK 的车型它也是悬。 说远了啊，今天呢咱们新车来了，跟大家说说在巴黎车展上将要入华的一些车型啊，感兴趣哪款通过微信跟我们讨论。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金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继续来聊着奥迪 Q3 吧，因为这款车还是挺热门的。我觉得对这个奥迪 Q3 而言啊，比较好的消息呢，就是它的一些竞争对手，比如说奔驰的 GLA 啊，然后宝马的 X1 啊，短期内它是不会迭代的，不会换代的，所以奥迪 Q3 它占了一个新的一个优势。 嗯， 对吧 ？X1 算过来了。对吧？ 对对对， 是吧 ？X1 算过来了。 对 ，GLA 也目前没有太多这个关于它一个大换代的这样一个消息。确实 Q3 占了一个非常新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优势。 嗯，对。 但不多说吧，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想看 Q3 这个级别车，明年三月份最早应该能见到方荣，一月份的话大概会有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的。 嗯，对，看看它这个进来之后到底这个轴距它会怎么处理啊。 啊，说到奔驰了。咱们这个 GLA 换不了，但 GLE 和 GLC 很快就要来到国内了。 哎，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GLE 其实跑的也蛮多的啊，是2019年入华时间，然后呢方式会是以进口的方式来入华。 说到这个车我就多说两句啊，这车自打亮相官图亮相那一刻，我就觉得哇塞，这简直特别好看。 嗯， 我非常之喜欢啊。而且呢这是一个、 哎、那一排空调出风口你不觉得怪吗、 啊、不怪这个看什么都是稀罕的，都是好的、 哎、你要把那个几个空调出风口都给封上行吗？ 嗯，不行、嗯、它存在既有它的道理，我是这么认为。 我作为隐藏式、 当然了你可以说做的像翻屏那种设计，那当然更豪华、那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啊。所以这个你们可能看上去觉得啊，是不是有点太繁琐，点缀的不是那么的时尚或者精致，但我觉得还好吧。 我是觉得稍显笨重。 我没有过多的关注到这个内饰的小细节，我是看中了它的一个外观，还有它搭载的一套那个叫主动悬架系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算奔驰的一个黑科技，它是可以单独控制每个车轮和空气弹簧的阻尼器。进一步减小路面的颠簸和侧倾，这样的话它整个在过弯呀还有这种颠簸路段它车会特别舒适。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级别的 SUV 当中，宝马的 X5 可以说是在乘坐舒适性和驾控感上是最棒的。那么奔驰 GLE 作为它的最直接的一个竞品，它在这方面还是要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嘛，来对付老对手。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你们知道这个我之前在网上看了一个用这种叫什么主动悬架的跟不用主动悬架区别，就是两排减速带，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一左一右，这样特别烦人，就比搓衣板路还烦人。搓衣板路是一起上下，它是左边换右边换，左边后面右边换。这个加上这主动悬架区别在哪儿呢？你看啊，轮子在晃，车身动作微乎其微， 就是车身还是相对稳定的，是吧？ 对，如果说没有搭载这个主动悬架，就是晃晃晃晃晃晃晃，然后是这个节奏的。如果搭载主动悬架，你在里边晃晃，就是你人能够缓过来， 我都快睡了。 哎，就这个节奏，就是你感觉像在摇篮里轻轻摇摆一样。 嗯， 差距就在这儿。然后你要说我对 GLE 有什么期待的话，它加了48伏的弱混系统。然后给这套它的里边的这个主动悬架来进行供电，还要供其他的一系列乱七八糟的这些设备。 是， 我觉得这一点会在油耗上面对于一台这样大的车型来说会有一个提升。 嗯， 这也是为了降低一些这个关税嘛，它加了这个之后还是能多少占一点便宜的嘛。 嗯， 也是一个现在大家都在。 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 GLE 的车主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你们觉得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做工的一个豪华感、舒适性，价格不是特别关注。 豪华感、舒适性， 对对对。 啊，奔驰不会放下身段，这两点你不用担心。 就对，但是如何与老车型相比，它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这是车主关心的。 哎，那就是新。 哎，对， 就是怎么讲，要让他们车主有一种尊贵感。 对，你看现在 GLE 的那个内饰啊，跟这个比，完全这是两个时代的产物。 对， 啊，就你这个大屏，还有那一套全新的控制系统，就那 MUBUX。然后还有这种支持着触控啊，新一代的头显呀、啊刚才你提到的那个48伏的弱混，还有我说的那个主动悬架，这都是在一些豪华感和一些驾控性上的一个完全的升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吸引包括老车主在内的一些准车主的一个利器。 嗯， 哎，其实我想问一下咱们听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伙对于全新的 GLE 的这个整个的内饰的这个空调出风口的设计，你们怎么看？我想多了解一些意见啊。 嗯，真纠结啊。 啊， 可以让大家来说一说。嗯，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属于戴着有色眼镜了。 嗯， 为什么？ 别家门是你。 哦，就是我因为我们都算是成天看各种各样车型的。 嗯 嗯， 我们会本能的去挑毛病。 是， 但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迭代车型，如果它变化太小了，你又觉得它不像迭代车型了。 嗯， 对吧？ 嗯， 所以它有一些更大的变化的时候，反倒让你觉得，哎，有眼前一亮。 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能因为改变而改变，要改变 的 有实际。嗯 嗯， 所以说我想问问大家伙，你们觉得全新的 GLE 就是中间那四个小方块豆腐块的空调出风口好看不好看？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跟我们一起讨论。嗯 嗯，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盘点巴黎车展将要入华的 SUV 车型。 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欢迎回来，我们下面再说一款值得国人骄傲的品牌啊，是新一代的广汽传祺这个品牌，它的一款新车 GS5， 这一次是广汽传祺品牌第一次亮相这个巴黎车展，也是巴黎车展唯一的一个中国品牌。 嗯，其实 GS5 它不是第一代了，我们为啥叫它全新一代呢？第一代 DS5 出现的时候， 非常 卖的很惨， 非常非常早， 已经是停产了。 是不是2012年的时候？ 比那可能还要早一点。 你看，国产车型就不愿意叫，怎么第一代卖的不好怎么了？我们就叫第二代 GS5、啊、怎么了？ 其实这个东西它可能是在这上面有一些我们中国人传统思维在里边，避讳，就是我卖的不好那个我避掉， 那你 我就要叫它全新。不让人很想一道哦，那个 就是有个好彩头吗？ 之前那个是什么我们就不关心了。 那我曾经我曾经崴过脚，我骨头裂了怎么的，我以后别人叫我瘸子 他这人，你说他这人讨不讨厌啊？非得让人揭人伤疤啊？ 对啊， 你 那 GS 卖的火， 不是你听着啊，你崴了脚骨头裂了，那你是不是不想再崴第二次了？这不是一样吗？ 啊，那就别人说我瘸子，我还得跟人生气。 那 你是不能换个新脚，但人可以换新车呀。 我觉得是就是迭代这个东西吧，大厂要给自己做历史，对吧？ 嗯， 他就是不想要那段黑历史。 对，咱还说回这个全新 GS5 吧。 嗯， 这个呢，因为它是 个预售价格 本土品牌了，所以它别叫入华了。就是在我们应该是在11月的时候啊，十月底最后那天，它应该是有一个上市， 对 对对，然后预售价也出来了，是12万到17万5千， 嗯，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价位的话，大家心里就有谱了，它定位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级别上面。 对，然后这款车是搭载了 1.5T 的一个高低功的一个发动机，然后这款车型， 嗯，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入门的价格还是挺亲民的吧？ 嗯，在这个级别来说，它不能够。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个范围比较合适的一个范围。 对，我觉得就是定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能随口就随时就想到几款跟它相近的这种车型，你像长城对吧，这是肯定有的了。 嗯， 像博越的那个记忆，荣威，包括比亚迪的唐啊，还有那当然那个是纯电的啊，咱就说汽油版的车型，都大概是在这个价位，包括几款韩系 SUV， 像叫 iX25， 所以说也是大差不多在这个价格上。 其实我挺期待的，它这个新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表现。 对，这肯定跟你当初的那个就是第一代的肯定没法 比。你说到这儿，我突然就想到了一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传奇车型特别爱用这个 6AT， 我很喜欢这个。 这个东西其实，就目前来看啊 ，6AT 在这个变速箱的档位个数上，确实我觉得少了一点。 爱信的 6AT 给我， 它虽然是爱信的 6AT，但是我也是爱信 6AT 的这个车主，但那是很老很老的那个了。 你想说什么吧？ 那个还是就是。我觉得还是科技含量低了一点，作为新车型，我觉得你可以上七档双离合。 我跟你讲，爱信这台6AT 的自动变速箱的成本要比双离合变速箱还要贵，你知道吗？ 这个我还是不知道。 它真比那个双离合贵。 我觉得它贵不贵呢？咱们 你知道为什么？ 咱们一会儿再讨论。 你知道为什么国产车型很多人愿意用双离合吗？ 啊， 双离合便宜，就爱信这 可以上8AT 啊。 15万，大哥， 哎呀， 八 AT 那才有诚意啊！ 撞 你既然是贵嘛，你就更有诚意。 就是这台变速箱给我的根深蒂固的一个印象：一稳定，二节油，三没毛病，行吗？这我为什么说期待这个表现？我是期待它跟他们这两款 1.5T 的发动机组在一起怎么样？就是这 配合程度。 对，咱们的合资品牌车型，我觉得10万到15万价格区间，乃至上到16、17万车型，绝对没有问题。 嗯， 配置也没有问题，做工现在有几个大品牌，我觉得都不成问题。唯一最大的问题就是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我特别想知道这个价钱想买到这些所有车型里边，他们的去哪个开起来就更舒服。 嗯， 明白， 说是 明白， 对，没毛病。嗯， 所以说我很期待说这台车等上市了之后，我们借一台试驾一下。 嗯，可以。 我甚至很想去跟它和一些同级别的双离合车型来进行一些对比。知道为什么？我给老爷子选个这个价位级别的车，所以说我得自己试完了。 啊， 所以我很想知道这个。 嗯， 然后我也问一下大家伙啊，就是 GS4 的一些车主，它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告诉我啊，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跟我们来共同讨论。啊，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就能说到这儿了。明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聊一聊法国那叫巴黎车展的一些路滑的轿车。 嗯 啊， 这弯拐的我喜欢。 嗯，好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 拜拜， 拜拜。算习惯残忍，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在烂醉的清晨，像早间的天真梦想，被时光能让我下跪，我们笑着灰飞烟灭。 眼泪。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起途虎养车七周年，车品七点七元起。 Yes， 途虎养车 七周年。